第三節，我們現在就要去正面處理這個即是大眼仔的問題。 是葉之治。 葉之治啊。咁葉之治呢，我哋上幾集都講過啦，佢其實就係一個蘇美爾一個古代嘅、你又唔可以叫佢神，因為點解呢，佢其實分咗等級嘅。即係總之呢班人就唔係人嚟嘅。咁如果你睇啲所謂即係比較詳細啲嘅神話嘅書籍呢，呢本通俗㗎啦，即係睇個名字就知啦、Don't know much about mythology， 但係好詳細嘅，竟然冇葉之治喎。好，嗱，你覺得有陣時呢啲嘢咧，真係比較奇怪少少嘅，即係話佢俾到一個感覺咧，就係啊，你讀曬嗰個正統嘅歷史，咁你好清啊，原來唔係好多嘢，佢講啲唔講啲， 係 嗰啲難講嘅嘢，佢就直情唔講俾你知嘅， 係。 咁呢個咧就係難嘅，即係呢個你睇咧，其中一個方法就睇 Shakara Sitchin 咧，佢就有啲比較稍微詳細少，就係即係究竟呢隻嘢咩嚟嘅，係。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即係呢個都不足以咧，即係構成一個哇，你值得去講啊！但係有一樣嘢大家要記住，呢、這個樣咧似唔似三星堆入邊啲嘢？ 似㗎， 即係其中一個嘅形象啊！ 係一個特別大，尤其是佢特別大嘅眼睛，那個形象咧係因為你一睇就唔係一個叫我哋而家依種人嘅嗰種咁嘅造型嚟嘅。 咁你又當然可以話啊，呢條友即係一個戴咗面具嘅人喺度出嚟，咁你又可以咁駁佢。 咁當然佢何解咁多地方都有呢一種 咁嘅問題就係、嗱，即係嗰個重點唔係話純粹話，你見到呢隻大眼呢隻，你就跟住咧就話，哦，呢啲嘢係雷同啫、因為喺呢啲人側邊嘅嘢都雷同，好大鑊啊嘛。 係啊， 就係三星堆入邊都有嗰棵。嗰棵树啊嘛， 系我哋叫俗称叫摇钱树啦，都系摇钱树，都系嗰度嚟噶，即系嗰个咁嘅文化嚟嘅一个概念嚟嘅。咁啊，所以佢呢个我觉得好有趣嘅，系啊，因为你就系讲出一个关键嘅，就系话，里面留低咗个文物咁多，咁啊，亦都喺个神话里面嚟讲咧，其实都占咗个席位。何解咧？当有好多时咧，你会睇到有啲通俗嘅书。或者一啲印刷物咧，即係嗰時候咧，又刻意咧就將有啲即係譬如好似呢一個題目咧，就拎走咗佢，何解咧咁樣啊？咁啊，即係變咗咪好唔全面咁樣啊？咁樣就呢種情況咧，你會發覺咧，尤其是見到疑似古代外星人嘅呢啲咁嘅文物咧，就分明就擺喺你眼前，你見到係有嘅，但係咧，你再揾多啲嘅資料咧。就都比較難揾啦，即係咁解啊！ 咁你嗱，而家你就即係去睇翻呢啲所謂蘇美嘅神話啦。咁你呢班人咩人嚟咧？咁呢班人咧就其實就唔係直接嘅神嚟嘅，佢係神同埋人之間其中一種即係物 製造出嚟嘅複製物啦， 一種物體。咁比佢更高級咧，就係以前講噶啦 ，Anunnaki 係嚇。咁用呢個 Shakara Sitchin 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其實咧喺呢個公元前45萬年前啦，嗰陣時候咧就呢個 Anunnaki 咧就喺頭先我哋講嘅 Nibiru 嗰度嚟，佢嚟到咧就因為咧地球咧就有足夠嘅金，俾佢哋採用翻採礦翻之後咧，就翻去補翻佢哋嗰個大氣層。咁當然呢個又係現代科學入邊有部分成立嘅，做唔做到另外一回事啦，就因為。即係穿梭，即係呢個穿梭機入邊咧，都有所謂 heat shield 咧，都用金做嘅， 嚇， 去擋咗嗰啲應該係強烈嘅輻射啊。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咁當仲貴嘅金屬 係啦。咁當其時咧，去即係開採直接做咧，其實就係呢班 engineer， 係 嚇，佢哋工人嚟嘅， 工人嚟嘅，咁但係做下咧，就因為嗰個工作條件咧太過惡劣啦，咁佢哋罷工。咁喺嗰時候咧，就 Anunnaki 就派咗人落嚟，咁唔係好多人嘅啫。個人咧就叫即係個首領叫 Enki， 就而家我哋一見到所謂呢啲蘇美爾其中一個即係好重要嘅神啦，就率領咗50個人落嚟同佢哋講數。咁但係講唔掂，咁跟住點咧？跟住就做咗，即係嗱，你唔撈算數啦。跟住做咗呢、這個即係改造咗人員嘅基因。就造成我哋今日嘅人類咁樣，咁你當然你即係如果你唔中意睇，就係 bullshit 啦，就你當係即係廢話啦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你仲要講埋一個 AGG 嘅意思係咩咧？係望咁解眼。咁所以你見到呢、這個即係佢哋好強調嗰隻眼咯。好啦，咁跟住有幾圖就可以即係評論啦。咁 AGG， 如果我哋用呢個角度去睇， 解唔解釋到今日我哋見嘅 Grace 係佢哋灰灰類人， 同埋其他所謂呢啲外星人嘅，即係一個分別咧？ 有㗎。我係喺我讀緊書，即係70年代嗰陣時候，我睇嗰啲關於外星嗰啲文化嗰時候咧，佢都講 Grey 嗰時候咧，都已經都係用呢種方向嚟講嘅啦。話佢咧係一種叫複製嘅生物嚟嘅，因為佢可能 佢唔係好似我想象中嘅即係神啊。佢而家後嚟其實係 robot 嚟嘅， 係你可以生化再做人啦， 生化再做人 啊，生化再做人 cyborg 啊 robot 都是其中一種嚟嘅，即總之咧，咁佢嗰個作用咧，即係唔係一種叫做咧，即係神做人嘅嗰時候咧，即係如果你講嘅，即係如果有神嘅話，佢做一個咧以自己嘅形象咧去做嗰個人嘅嗰個你嘅分別嘅話咧，其實呢一啲 grey 或者呢啲 entity 咧，佢嘅功能就唔係一個百分百嘅一個人嚟，佢只不過係一個叫 worker 嚟，係 worker 嚟嘅，即係純粹係掘金，係啊，係掘金嘅。 佢嘅作用咧就只不過咧，好似咧即係可能嗰個功能咧就唔需要好多嘅。佢嗰個裡面佢嘅個腦袋咧，佢只需要咧就識得一種叫技巧，一種被掘金嘅技巧，即係咁樣就得噶啦。咁啊，而家可能再簡單啲嚟講咧，譬如你有睇咩《拆彈雄心》咁樣啦嚇，我唔講拆彈專家，因為拆彈專家好似冇用嗰機人，即係嗰機人咧，可能佢做出嚟咧，佢有一種叫做智能嘅功用嘅，不過佢嘅作用只不過係拆彈嘅啫。咁所以咧，佢裡面咧就唔需要有其他嘅程式嚟做嚇。咁其實 Ezzi 啊，或者個灰類人。就係、是、其實普遍咧，佢講咧就係我哋成日見到嗰啲 grey， 或者咧即係喺1947年咧，羅茲威爾跌落嚟咧，嗰啲咧都係屬於 grey 嘅嗰啲嚟嘅咧，就係話佢哋大部分咧，佢有個方向咧，當時研究嗰啲人咧提出就係佢哋應該喺月球嗰個工作嘅一啲依啲叫複製嘅生命體，佢哋嘅智能咧唔係好高嘅，佢唔會太多嗰啲嘅分辨啲嘢好壞，所以佢啲諗嘅嘢咧就好單純嘅。但他就能夠一眼觀七，所以他的瞳孔就會這麼大，他要做的那些事就只不過就是應付一些，你給他一個 job， 他個 job 他就做得到的。奈何呢，即他裡面呢，即有一種叫學習的系統，他跟一般呢，即如果你說那些即真真正正的那些很高思考的那些外星人呢，我們叫他叫 Diamond Head， 他有這種叫基本上我想一般呢，即你的了解呢去到这个阶段呢你都可以厘清到。 啊、如果你用他、這個、古代蘇美爾文明，你還用这个角度去看呢，就是说是、这班人呢当时就落了地球，真的他们罢工就跟这班 Anunnaki 就不妥，跟着可能爆发了一场大战，或者 出现了一个叫背叛的现象。 这个当然在即你用这个睇翻喺聖經入邊，即係以諾書入邊講嗰個情況啦，咁樣 OK。好啦，咁呢筆就係咁講話啦喎。咁Anunnaki 同埋呢個 Ezzi 最有分別咩咧？咁你睇翻即係嗰個古代嘅文物嗰度咧，你發覺咧呢啲畫人類同埋神之間嗰個分別咧，係連嗰個高度都唔同喎。 係。 咁根據史卡斯傳嗰個即係講法，就係話咧 ，Anunnaki 啊，其實個高度係12尺嘅。係。咁換言之咧，其實佢係巨人嚟嘅。係。而呢一個嘅Ezzi 咧，咁如果我哋用翻今日嗰、那個即係 Grace 去睇咧，佢係矮仔嚟喎。係 啊。 咁呢個就係、是、即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啦，就係、是、一個巨人，一個係四尺高嘅 小矮人， 小矮人嚟喎。 咁日本咧，佢更加講咧，佢就話，佢古代咧都成日都講嗰種叫河童，都應該咧，即係佢哋到而家去諗嗰陣時候咧，研究嗰陣咧，都話可能係古代嘅外星人，嗰啲外星 grey 嚟嘅，即係嗰啲河童嘅人噶嘛。咁至於嗰種巨人嗰個咧，嗱，我就覺得咧，即係里面佢嗰個高度嗰度咧，其實大家都有好多嗰啲研究。咁但係咧， 我哋講好多次噶啦，我自己就覺得呢個高度咧，就唔係一個具體好似我哋咁嘅人嚟嘅。個原因好簡單，因為我哋骨骼嗰個承受壓力咧，係唔係用我哋而家呢個結構可以承受一個12尺高嘅人，可以周圍行嚟行去，可以做幾好多嘢嘅嚇。 咁但係咧，我覺得我就想補充翻一樣嘢啦，即係關於個巨人嗰度咧，我諗西方咧佢冇嗰個方向咧，即係何解？ 我哋佢而家佢哋都揾到佢啦。譬如咧，即係而家叫做有啲叫神，譬如好似而家都講古埃及嘅神，同埋或者希臘嘅嗰啲神咧，或者泰坦更明顯。係 啊， 佢哋係巨人嚟嘅。 巨人嚟嘅嚇， 何解佢係巨人嘅形態會喺我哋呢個地球記錄到落嚟出現到咧？啊反而咧，西方咧，你會發覺咧，西方咧就再多一啲叫係科學性嘅記錄咧就唔夠多， 嗯、 但係咧就我哋都其實神秘之都有提及過嘅，就係、是、喺佛經裡面有一個叫《維摩訣經》，其中咧就有一個叫香積國嘅，即係香積嘅喺色界裡面，即係外太空嗰度咧，即係有一個香積國嘅嗰啲咁嘅星人。佢哋係好想落嚟地球，因為佢知道咧，地球有飯開喎、啊，借咗佢哋啲米啊，香積米咧就落咗地球嗰度咧，即 係聞到香味 啊！係啦，維摩訣咧嘅嗰經嗰度咧，咁佢都有講嘅嗰個案例咧，就有樣嘢咧就好科學性嘅案例講出嚟。當佢咧就話佢哋想落嚟嗰時候咧，就佛陀就提出咗，佢話你哋有三樣嘢，你哋要記住嘅。因為你落到嚟地球嗰時候咧，你一定要 transform 你自己啊！但係咧，佢話佢呢一種咁嘅外星人咧，佢就懂得 transform 自己。點樣 transform 咧？就用而家嘅科學嘅講法嚟講咧，就佢哋唔係物質界嘅嗰啲生命體嚟嘅。但係佢入嚟我哋依個物質宇宙嘅嗰時間咧，佢一定咧要有一種 transform。咁佢個 transform 咧就最重要咧，其中一個 form 咧就係佢個體態。 嗯， 佢話咧。你要 可以變形 嚇、啊，你要將你咧就係即係用翻個質界裏面嚟講咧，你要執翻到自己咧，咁你有時咧你咧就會將佢叫質體化嘅時間咧， 嗯， 你咧就唔好嗱，你唔好即係個咩？可能你太過嗰個質地咧，就同我哋依個物質宇宙嘅嗰種物質有唔同嘅時候咧，你咧就會出現咗一個問題咧，就係有好多人咧受你嘅嗰個輻射嘅影響嚟嘅、嗯。但係你去到嗰個質體化咗之後嗰時候咧。你難免你係高咗嘅、 嗯，哦，明白啦。 咁佢咧就呢個咧，我覺得你大家咧就攞，因為依個《維摩訣經》咧，基本上咧就喺好幾年前嗰陣時候咧，就有啲大德咧就將佢咧就係、是、複印啦，印咗好多咧，就喺嗰個齋鋪免費派嘅、嗯。你而家你都去一啲齋鋪，可能都仲揾到個經。 行落去下邊幾個街口有啦。嗱，咁講翻呢個巨人呢度咧，咁而家呢啲圖咧，佢係真係講好聽，即除非你用一個比喻的方式就話，佢即係話嗰個比例係大人同細路仔嘅，即係大家都係分別嘅。嗱，你睇到就係呢個畫你睇到啦，就係、是、咦呢、這個係即係大個比例大好多嘅喎咁樣。咁、嗯、傳統中國畫都有呢樣嘢嘅。咁嗰個解釋就話咧，嗰、那個唔係講緊話佢真係具體嘅大細，係話表達佢個身地位嘅尊崇咁樣。OK 啦，咁我哋。即係你又可以用呢個方法去 中國話就有另一個講法嘅啦，嗰、那個係，但係都唔係話抗拒咧，係冇呢種巨型嘅人出嚟，《山海經》裡面嗰度都提及好多啦，同埋呢個都係啦，呢、這個都係嗰、那個依張相都可以俾大家睇，就係、是、呢個人，呢、這個係一個美，即、就、係、是、一個五十年代嘅嗰時候咧，美國嘅一個考古，唔係啊，杜魯國啊嘅嗰個就揾到一個骨頭。咁、嗯、當然咧，即係有好多人都話呢個未必係一個真嘅骨頭嚟。 唔係，從來我都唔信嘅。 呢個 一 個歷史嘅， 從來我都唔信有啲咁大嚿骨頭係人嘅。OK， 咁總之骨頭咧就即係可以即係按下不表啦。咁但係咧，係咪呢個世界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出現一啲嘢，令到我哋覺得，咦？呢啲係一啲巨人。遺留落嚟嘅物體咧，咁原來有嘅，咁我哋以前都講過，咁呢一集咧就要詳細講少少啦。就喺黎巴嫩一個地方叫 Bobek， 咁呢個地方咧，即係呢個遺跡咧，就稱之為咩咧？巨人嘅 LEGO 係 嗱，真 係你中意玩砌積木嘅喺呢度 嗱，呢嚿石咧就簡稱就係咩叫做咩咧？南面之石啊， 嗯。 Stone of the South， 咁佢系单丁一嚿嚟嘅，咁呢嚿石咧有即系嗰个面积系点样啦？个重量就1200吨， 嗯， 那个长阔高咧就系69×16×13， 系 69尺长，16尺高，13尺阔， 系， 咁传闻咧就话咧到今日啦都冇一个吊机可以吊得起呢嚿嘢嘅， 系。 咁呢嚿嘢而家系点样咧？而家嘢插咗喺嗰个嗰度吓， 好似歪咗啊，跌咗落嚟咁样。 唔系佢未喐，佢未移嘅。咁嗱，大家见到有个人咧，就企喺呢度啦。吓，咁其实我得闲，我应该系 俾个举例个比例俾大家睇。 系咁，我得闲要去呢个地方嘅。咁呢嚿嘢同即系周边嗰个有咩关系咧？咁原来系咁样嘅。周边嗰度有一个地方咧，就一句叫Trilithon 啊，三巨石。就晾咗喺而家你見到呢個位置度。嗱，呢嚿就比頭先我哋見到呢個南面之石咧就細少少嘅啫。個重量大概係800吨到。就晾曬即係下邊呢啲細嘅石上面喎。嗱，呢度又見到個人咧，有個人喺度咧，做一個比例啦。好啦，個問題嚟啦。咁呢嚿咧就叫做巨人的 LEGO 啦。 咁原本想砌一個城出嚟嘅。 咪砌咗噶啦，嗰、那個係廟嚟嘅、嗯，就喺呢個黎巴嫩嘅地方。近聽即係我睇嗰個地理位置，應該近敍利亞嘅。咁、我唔知道今日去安唔安全啦。但係其實呢個好著名的一個古蹟嚟嘅。嗱、啊，呢個要詳細少少啦，就係咧呢個地方而家起嘅呢個咁巨型嘅遺跡咧，就係、是、羅馬時期嘅所謂廟嚟嘅。咁佢主要應該有三個地方係即係供奉三個神嘅。呢嚿咁勁呢個就係主廟，就係供奉咧就係應該係丘比特，即係即係講宙斯啦。實際上係即係羅馬喺呢個羅馬改編咗希臘神話入邊最大個神啦，即係應該係 射箭嗰個啦， 最勁嗰個啦。天王即係等於宙斯啦嚇，OK。 宙斯。 咁另外側邊呢個咧就係酒神，另外一邊。咁另外一個如果我冇記咧，應該係愛神。係。咁就三個維納斯，應該三個廟咧就喺曬呢個地方度嘅。嗱，咁 so far so good 啦。今日如果你係咁就好簡單啦。呢嚿嘢就應該係羅馬時期建造。咁跟住羅馬人有好勁嘅機械知識，就可以積起呢嚿嘢。咁就放咗去即係上面啦 ，so far so good。咁但係當地個人民咧，即係喺甚至係到而家，佢嘅嗰個講法咧有少少唔同嘅。佢話係 OK， 你而家呢個上面嗰嚿嘢咧，就係、是、羅馬時期嘅廟嚟嘅。但係實際上下面嗰個 foundation 啊，即係而家你見到呢下面呢嚿嘢咧，唔係羅馬時期建造嘅，係上古時期，估到幾時咧？就係、是、聖經入面記載大洪水之前做落嚟嘅， 係阿羅亞之前， 羅亞之前 嗰啲人， 係啊， 可能係土方咩八方土印啊嗰啲啊， 咩係咪啊？咩八方土印啊？條乜差嘢嚟㗎？ 唔係嗰個古城即係、造成嘅嗰班友咯。 OK 係嘛？咁我睇睇呢個係咪即係愛神嗰個先？就側邊呢個廟咧，就佢呢度。冇講啦，咁我依家再 check 啦。咁但係 anyway 唔緊要啦，即係總之呢個神廟就係有三個部分嘅。係而呢個而家你見到呢埲牆咧，就係嗰個丘比特嗰個廟嘅西部。係 嚇，跟住外貌 嘅嗰埲牆嚟㗎。 係 OK， 咁嗰個而家嗰個當年嗰個傳説話，其實呢個唔係羅馬時期嘅。全部建造的 是一個舊的那個 在舊羅馬 建築的 舊 即 加工 重建 加工。咁呢個時間呢，如果你套用翻我哋一路講話，就係嗰、那個蘇美爾文明同埋聖經之間個關係就咩咧？實際上咧，由呢個舊約。前嗰部分咧，由摩西前嗰部分咧，其實係嚟自蘇美爾嘅。 係，呢度有好多人都有講呢個講法。 咁換言之咧，其實講緊嗰個前嘅，即係呢個嘅 舊約聖經嘅嗰、那個 大洪水之前咧，就係講緊呢個蘇美爾文明記錄嗰個大洪水之前嗰部分嘅事嚟嘅。係，咁、你再一個想象就係、是，其實呢個就同緊呢個蘇美爾嘅神話入邊講 Anunnaki 嗰啲有關嘅。咁呢個就答咗嚟先啦，就係 Anunnaki 係巨人嚟嘅。咁巨人咪做咗啲好大嚿嘅嘢出嚟咯。咁就晾咗一嚿石，即、就、係、是、你直情呢個打磨嘅石，或者係呢個將佢採，即係喺掘出嚟嗰個需要工程嘅力量啊，都係好大嘅。 800几吨喎，梗係。 八百吨。 咁但係頭先嗰個就係1200噸啊嘛，係 仲犀利嚇。如何去移動佢咧？ 仲有一樣嘢就係吊咗上去之後咧，啲位係攝影嘅， 係fit 到正嘅。 有啲人講法就係話咧，因為呢個係其實係三嚿嘅，即係佢晾嗰啲石同埋三嚿同一嚿石，三嚿之間嗰個蠟骨係攝唔入張紙嘅， 係嚇。嗯哼，啊呢、這個就變成咗都係一個即係。無論是即係喺建築學裏面嗰個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奇蹟嚟嘅，奇蹟嘅建築嚟嘅。 奇怪的地方咧就係咧，羅馬建咗咁大嘅城，但係咧羅馬嘅史書係建咗咁大廟，係冇講過點解要搞一嚿咁大嚿嘅嘢出嚟， 係， 亦都冇講過點搞， 係。同埋呼應啊，台長你頭先講嘅嗰個，你話有好多舊約聖經裏面咧，即係嗰個歷史裏面，其實就好多都係喺呢一個蘇美爾文化嗰度借鏡過嚟咧。咁啊，呢本咧即係呢個通識書嚟嘅，即係嘅圖解古文咧，裡面都有提及到嘅，即係佢其中佢講呢個古代巴比倫王國嘅裡面嗰個叫做。漢摩拉比 呢、這個就係寫嗰個法律嗰個第一個人類文明上人類文明歷史上面寫法律嘅，但係咧搞呢嚿嘢咧，即係如果頭先我哋講嘅傳上啱嘅，係比呢個更加早嘅，因為呢個後期嘅啦，呢個已經 係唔係佢就係佢講話佢住嘅嗰個城咧，其實有好多人都話咧，佢個城嘅前身就係聖經古仔裡面講嘅俄摩拉， 嗯。 就是那個地方嚟嘅 嚇，嗱呢度有三嚿嘅，呢幅相咧就即係唔清楚，但我要改俾你啦，就係呢一部分一二三嚇，晾住下邊嘅石都大嚿，大細好多， 係 點解要咁做？ 嗯， 係嘛？羅馬時期嘅人做唔做到？有啲人話做到，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佢哋要咁做？ 係， 仲要花咁多精神。咁我哋跟住再睇啦。咁呢個地方嘅名叫 Babel 啦 ，B A A L 啦。靠原來呢個 Babel 嘅呢個前字呢個 Bab 字咧就係解神咁解。咁換言之，呢個地方咧，即係喺古代啊，甚至喺羅馬之前咧，佢應該係主要以拜呢個 Bab 呢個神作為一個即係地方嘅名嘅。咁 Bab 呢個神咧，即係喺嗰即係當地咧就解為係掌管雨嘅神。 嗯， 咁實際 雨個雨。 系啊，甚至雷啦，即系可能呢个雷神嚟添。咁呢个神嘅即系嗰个名，另外一个即系嘅读法系咩咧？就系 Bel。咁实际上系等于苏美入边嗰个 Marduk。咁换言之咧，呢一个神庙咧，如果根据当地嗰、那个即系传上啱嘅话咧，佢唔系拜紧罗马神，系拜紧苏美尔嘅神。咁、那个关系点嚟咧？咁呢个地理上就好简单啫，就咧、是、原来咧嗰、那个三个系贯通嘅。即係有一個嘅聯繫嘅地方，喺最西邊去到非洲埃及，中間呢個地方即係而家黎巴嫩嘅迦南，即係聖經入邊嗰個 迦南嗰地， 迦南啊，迦南地啊， 迦南地。 跟住喺個東邊咧就係美索不達米亞，咁換言之呢個就係喺美索不達米亞蘇美爾嘅神一路傳過嚟，喺呢度落咗腳之後。跟住佢再可以去到原來可以去到埃及，咁、你即係問我點解無厘頭又去到埃及呢？因為原來有一樣嘢咧，即使呢個神廟入邊咧都可以共通嘅、就係、是、我哋喺度講緊嘅，即係呢一個標誌， 係 有翼呢、這個。 呢、這個你啱啱都係講過。異形聖約嗰度咧都非常之多嘅，嗰啲 呢個亦都係咧，即係今日點解咧？我揀呢個題目嘅時候咧，其實我想解答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喺異形入邊咧，我哋見到咁多嘅 一古代嘅嗰個圖騰 咧，其中一樣嘢點解係會經常喺所有嘅呢啲文物上面出現嘅時候咧？都會見到一個共同的標誌，而其中一個標誌是什麼呢？其中一個標誌就是這一隻有翼的所謂新 disc、即是有翼 的神、即是有翼的什麼太陽、這裡就有一點不過也可以，現在起到了、在這個廟裡面呢，其實有一個雕塑的，這個雕塑呢話說是供奉所謂這個 Jupiter， 但現在去了羅浮宮、咁喺佢胸前咧，就揾到呢嚿嘢啦。 系，又系呢嚿。 系啊， 咁啊，點解即係咁多嘢都會係大家穿埋一齊嘅咧？嗱，呢度你睇唔睇到啊？如果你睇唔到，你睇後邊嗰個，後邊嗰個你見到啊？見到嘛？見到啦，開始見到啦。咁你話死啊！有陣時你如果單靠呢個即係教科書嘅介紹咧，咁就真係睇少好多嘢啦。 佢好似有心誤有心咧，即係誤導你咧，等你唔好睇得咁清楚。 好啦，即係究竟呢個新 disc 啊喺呢度揾到，同埋頭先我哋講緊你嗰個關喺邊度咧？我第四次翻嚟咧就一一解答曬俾大家聽啊！